我国劳动新闻，就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半岛发动北侵战争已过67年一事，25号发表了社论，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对朝核战争挑衅阴谋。社论指出，在激烈的三年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，这是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军事思想和战略、卓越领导艺术所带来的胜利，是军队和人民为党和领袖、为宝贵的祖国不惜献出生命、英勇作战的卫国精神所带来的胜利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具有天才般的军事睿智和过人的胆力，给朝鲜民族指明前程，是一位不世出的先军统帅和祖国统一灿烂的救星。社论强调，全体军民都要在先军旗帜下团结一致，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阴谋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业。